茶叶卖不出去，到处都是。 你赶紧把那茶叶给我吧。 茶叶肯定要 给你。给我。 哦，对对对，给你茶叶、啊、是吧？ 哎哎， 好，你一定拿好。 哎哎，这怎么像金风宾馆的袋茶呀？ 这是样品， 那大批量的， 大批量的需要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， 号码是 400000000000。 什么口条还挺利索，我记得的、 哎。好吧， 哎， 不想这样电话 但是有一点， 你说， 请问你这个拿了茶回去，用什么东西沏呀、 啊？用壶沏呀、啊。 错了， 哎， 我们这种茶 啊， 用家里头普通的壶不行。 那 因为这种茶要求这个茶壶的壶嘴儿，和茶壶的中部，这个夹角必须得达到3.1415926的时候，帕萨特1.8T 才能倒出来。 火， 哎， 多大壶嘴儿？ 所以说要用专用的高科技大籽壶。 这壶你也送给我 哦、 哎， 这壶我们要收一点成本费， 多少钱？ 很简单，800块钱。人民币、 哦、 有了这把壶、你就可以幸福生活168年。 没错，花钱买健康。 对， 我带着钱的 哦， 我来这把壶 啊，那 拿着钱 哦，那好，还有一个吧，样品， 有样品壶， 先送给你啊， 真带来了， 哎 哎，好 好，哎好，哎，请您一定 啊，我一定 来、哎，这就是这个壶 啊、哦，好嘞， 祝你喝好养生茶， 是 活到168， 谢谢， 好不好？ 哎哎， 哎呀，还有几个部位 啊， 我们薛团长安排我到那去讲课， 哎呦嚯， 那我就不在这多留了， 好好， 观众朋友们、哎、不要鼓掌了、 哎， 我就下课了， 哎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赶紧看看这个高科技大嘴壶，尿壶啊。骗子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不见不散， 听众朋友，明天见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